春风，我心因何老春风，说不出借酒伤心，头似是梦，无法弹动，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。啊，像破碎霓虹，如冰霜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啊，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真空，何以敢震动？找到时间裂缝，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芳踪，回头也是梦，仍似被动被凝望你，却深印脑中。啊，像花虽美红，如冰霜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已感震动，何以敢震动？